南。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出京方向，机场高速尾沟到北高进京方向，四元桥到北高出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久违的 Hello。 没有，我想说这个 Hello 是不要走。假期别走，哎，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啊？ 对啊，就是这两天，我就陆续从今天早上早间，我其实带了静瑜的班， 啊哈， 陆续和大家来打卡这个问到中秋节昨天过得如何呀？ 哎，对，其实我们现在不会像以前那样没有节制的，就比如说，哎，中秋节该吃月饼了，所以大家就一股脑的全都吃很多，其实基本上都会比较克制的去吃啊。 是的， 啊，不像以前啊，说到这个中秋节吃月饼，哇，要狂吃一大堆。 哎，我今天早上还问郭鹏一个问题，我就说你有没有见过那种就是在很多城市出现那种像车轱辘大的月饼，你有见过吗？ 你今天早晨不就见到了吗？望着他的时候，没有这个感觉吗？ 郭朋友在听吗？ 好吧，先来告别一下今天的工作。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就是我们经常形容说，一吃一个东西吃多的话，你看到谁都会像那个东西。 你 吃月饼 行吗？ 吃月饼吃多了，看到谁的脸都像月饼。 而且我今天看到白金 FM 的平台上面，确实有很多朋友今天给我们发来昨天分享的图片哦。 对，看起来你们过得都不错。 长的焦点，我气场无限，比灯光更耀眼。跟随着节奏，每个人自觉的拍手，黑巴贝别走，尽管跳舞不要害羞。轻轻的摇摆，有我就在身边，天真的小孩，闭上你纯洁的双眼，时间已到来，一场好戏即将上演，我只想要音乐。 激动，如果你是哈利，我是小蜜蜂，他们叫我单身就像王力宏，才被颠倒，我是依然火的皇帝，去的都是人气疯狂的场地，有没有见过兴奋需要的氧气，别动你的笑，别是给我喜欢的奖励，烦恼都抛开，加入这狂欢的盛宴，尽情的摇摆，有我就在身边，天真的小孩，闭上你纯洁的双眼，时间已到来，一场好戏即将上演。 想要音乐，自由的感觉，在午夜之间寻找安慰，要不变的狂野。 我们用一首歌的时间来再见了一下今天的工作啊，用一首南征北战的歌， 我只想要音乐， 还有福利，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OK， 除了音乐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接下来要说的是，今天我们要送出的福利内容是什么？ 就是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酒厂球票两张，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让你的黄金周与众不同。 嗯，话说大家的这个黄金周，是国庆的假期都安排好了吗？ 啊， 如果想就是就近啊去玩一玩啊，我觉得哎去看看网球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真的，那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和大家普及了这个去观看网球赛的一些礼仪。 对， 去之前要做好一些小功课。 对，不要吃太多。哎，有这个吗？好像没有啊。 每逢佳节胖三斤，你现在还没胖回来。 对，就是眼睛一定要提前就养好。 就 是，哎，这个网球的节奏很快嘛，是不是啊？ 嗯。 好，9月29号到10月7号就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去现场就现在。 那么我们今天锁票方式非常简单，这样是发送莲花，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嗯，好的，看看有没有朋友现在首先报名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王牌福利的内容了。 啊，莲花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就可以了。 Little boy jumping puppy world, when like a fairy tale comes true, it might be, might be your good time, pumping sweet cake, cookie friends, well this is my place for you, still I remember and seal your December, cause I found Mr. Wonderful, I think of happy day, wake up, wake up, lazy birds, where is your home, take me there, it makes me feel free, alright, lonely poly, don't say bye, just turn it up, it makes me smile, I need a little time from you, still I remember and seal your December, cause I found Mr. Wonderful, I think of happy 一首很轻快的歌，叫做 Mr. Wonderful， 这首歌曲当中有 Smile 还有 Mr. Wonderful， 很适合下班路上很轻快的节奏啊。 王牌推荐，本节目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二届老舍戏剧节金秋开幕，与您相约天桥。10月20、21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剧作《日瓦戈医生》改编同名话剧首次来华，诠释特殊年代下人性自由与尊严的悲壮挽歌。 好了，进入我们今天的王牌推荐。首先我们从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古村新司38年的新2018北京演唱会本周五北展剧场。 哎呦，就在这周五了，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还有机会获得古村新司演唱会门票一张。 是，我们在下半时段再来互动啊。不过现在呢还有一个话剧就是大宅门，也是本周五会在国话剧场来上演了。 是的， 那这个故事其实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哈。 对，因为在本轮演出当中刘佩琦还有雷克生都将出演，而当年这个刘佩琦在电视剧当中扮演的是白三爷，就让观众气得牙痒痒。 对， 怎么能这样呢？ 可是，在话剧的舞台上呢，他还要扮演这个人物，就是现场大家注意控制情绪啊， 别带道具啊。 是，嗨，这事儿呢，我觉得就是主要看的就是，哎，这个演技啊。如果真的是说在舞台上面的话呢，相对来说会有更直观的一个体验。 是的，大家都很好奇说，那这一次的话剧演出扮演白景琦的会是谁呢？就是叫吴越的一位，经常活跃在电影荧幕上的一位演员。 对，实力派啊。这个先来推荐给大家。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 带我们的回忆进入到大宅门的时间。 对，哎，上面先开场呢，就有浓浓的大宅门的氛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您没有听错， 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你也没有听错。 乱世风雨，乱世 反正呢，我们先在刚才的王牌推荐当中推荐了，这是两个内容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推荐的是张翰和 阚 清 子， 对，一个电视剧叫《如若巴黎不快乐》，前天开始也在网络平台播出了。 对，这是一部都市情感剧，而且张翰呢在剧中扮演的角色依然是外表特别冷酷、内心火热的商业精英，就是霸道总裁。 对，说这段的时候伴着这音乐特别逗吗？ 堂主出现了，锵锵锵锵！ 张翰在介绍这个角色的时候说，其实剧中有很多的哭戏，是他拍戏以来哭戏最多的一个角色。 霸道总裁变身爱哭鬼，看来就算是霸道总裁，也能开发出很多不同的类型啊！ 强学， 哎呀，爱哭呀！ 怎么了？ 这个歌选的合适啊你？ 怎么了？就让大家再回顾一下当年这个白景琦还有斯琴高娃在我们的面前浮现的那个状态。 接下来我要为您介绍是包贝尔和文章主演的电影《胖子行动队》。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最后我们要说到的就是这个《胖子行动队》是本周日全国上映。 对，这是一部蹩脚的特工和业余侦探执行任务的喜剧电影，而且包贝尔和文章在片中扮演两位体重超过300斤的超重人士。 这也是包贝尔第一次转型做导演啊。其实现在你发现很多的演员都开始去做一个转型，去做导演了。 演而优则导吗？ 对，对，以前就是说演而优则导，现在是演则导， 就没有优那一挂了，是不是？ 什么时候我们也来一刻一个这个波泽岛？ 分分钟现在转型这么快吗 ？Luca， 亲戚、亲戚、老友与旧同学，即管千方百计策动娱乐彼此饮饱吃醉，看着荧幕东拉西扯，口吃的我跟你讲，亲疏真假，你我那样量度，上面撑腰接济，兑现承诺炒股。供楼世界过分凉薄，伸出手板眨眼的我想你帮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旧债，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六卡要保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饭点资讯。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九月二十八至十月七日来京演出了，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饭点资讯。 歌唱北京，听歌词。 歌唱北京，听歌词。这里您听到的是李月平创作的歌词作品《新时代新北京》，创新亮世界，京韵传天外，一曲中国梦啊，迎接新时代。西山运河笑啊笑开怀，京华信美岁月看未来，未来家国强起来，未来北京更豪迈，奉献韶华情飞香，新的北京好风采。 再来关注流行音乐方面，昨晚容祖儿受邀出席2018年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作为央视晚会的常客，容祖儿以一首《小小》唱响中秋团圆夜。容祖儿成熟的舞台经验和稳定的唱功也收获了许多网友的夸赞。据了解呢，容祖儿的最新专辑也正在筹备中，预计十月份正式发行。这张专辑由国内外多位音乐人联合制作，是容祖儿2018音乐计划当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中秋节期间，歌手平安在祝大家节日快乐的同时，也为粉丝朋友送上了一首最近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视频中简单朴素的背景，却和平安轻易婉转的歌声相得益彰，悠扬典雅的旋律在耳边流转。以上资讯由左小妹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西二环复兴门桥到官员桥南向北方向，以及官员桥到天宁寺桥北向南方向，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最危险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突然就炸开了。哎，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师傅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得断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秋天会让你想到什么？ 想到什么？ 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心 收音机你听几点几，希望此时此刻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回到娱乐最王牌了。记得9月26号的晚上，北京乐广播在经典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办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 嗯，这也是北京乐广播临近11国庆节特别为大家准备的一份音乐大礼。而且我们在现场呢，也是邀请了北京轻骑兵爱乐合唱团，为大家准备了很多中外经典的合唱曲目。 对，很多的曲目，熟悉的旋律让你合唱啊。这个，而且呢，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4场活动了。 所以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互动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 对， 你有两种方式索取门票。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关注百杰 FM， 阳春百事的百人姐弟林的杰。 嗯，还有就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免费申请音乐会门票。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淡饶，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我们节目当中会有不停的会有福利送上，包括前面我们已经说到了网球赛啊，已经有朋友在锁票了， 还有乐享四季。 对，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呢，哎，这个也是备受关注的这个演唱会，因为日本音乐家古村新司他其实写了很多歌啊，700多首歌，然后全球有4000多场的演唱会。 对，而且他的很多作品将近有50首都被改编为华语歌曲了。 对， 其实在80年的时候他创作那首歌大家非常熟知的，叫做心。 对啊，就是也是在世界范围广为流传哈。 是的， 所以这次到北京9月28号呢，在北展有这个古村新司38年的新2018北京演唱会。我们其实目前呢也是正在派送门票当中啊。 每天我们获选是一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怎么说今天的获票方式是什么呢？ 我们就让大家来猜一下，接下来要响起的这一首应该是日剧的主题曲，是来自于哪一部日剧？好了，好不好？ 好， 就是发来最快的一位，我们来选出送出古村新司演唱会的门票。 好吗？ 就是一道音乐题留给大家。 对， 3、2、1， 到底是哪一部日剧呢？把答案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我们的白杰 FM 就好了。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弟林杰，我已经看到你们的答案了。 对，那位写来名侦探柯南的朋友， 是来捣乱的吗？ 真相只有一个啊，绝对是绝对不是你说的这一个。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突如其来的爱情》啊，翻译过来就是这样的。演唱者呢，并不是古村新司，而是另外一位在日本家喻户晓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小田和正。 好了，我们已经看到其实有正确答案发送过来，稍后我们来选择一位送出门票啊。另外呢，如果你想获得我们悦享四季这次的音乐会的门票呢，也可以按照我们的所发的方法赶紧发送微信过来， 记得编辑悦享四季，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发送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对，这场音乐会呢所票的成功率很高哦，如果想赶在这个9月26号的晚上去参加这次的我们， 也就是明天晚上， 对，为大家准备的这个音乐大礼，赶紧发送微信过来。回到娱乐最王牌，欢迎回来，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昨天是中秋节，大家吃月饼了哈。 是的。 而说起月饼，其实前几年这五仁月饼啊，我说这实在是忍辱负重了好几年，没有想到，你说我居然发现风水轮流转啊，今年这个五仁的这个月饼真是大翻身啊。 为什么呢？因为有一项数据统计显示说，今年的中秋节期间月饼的销量同比增长了287.21%。 对， 在众多这月饼的种类当中，五仁月饼一改以往被嫌弃的形象，成为最受欢迎的口味。 对，根据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说，今年最受欢迎的月饼的种类啊，听好了，排名在前三名的啊，我们来听一下，排名在第三位的是 当当当，榴莲。 排名在第二位的是 当当鲜肉， 这是我最喜欢的啊。另外排名在第一的就是五仁月饼啦，恭喜五仁月饼荣登榜首。 你真的觉得大家现在口味都变得很奇特？ 对，竟然超过了鲜肉和榴莲啊！反正榴莲的味道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而且据统计说，今年的月饼消费人群当中，年轻化的趋势是比较明显的，就有一半的消费者都是18岁到35岁的人群。 哎，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也就意味着去年在高喊五仁月饼退出的这些90后，现在就开始加入到这支队伍当中，推崇五仁月饼， 默默的去购买了啊。另外，其实很多的高校啊，今年的中秋节也制作了带有校徽的月饼啊。好，这就是在一片竞争当中，我们看到了扬州大学另辟蹊径啊，因为他们推出了一款土月饼。 为什么？ 泥土做的月饼 哦， 当然这个月饼不是， 顾名思义啊， 对，不是用来吃的啊。就这款土月饼，它每颗里面都藏着一颗种子啊，一粒种子，品种还不一样， 还不错， 对呀、啊， 就茁壮成长嘛，结出硕果的意思，是不是？这个还挺有新意的。所以我们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今年你吃了什么月饼呢？ 大家默默的在心里面想一下，五仁，但我不想告诉你。好了， 问题好多啊。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darling,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推荐过这首歌，不过是原唱啊，原唱的版本啊。 是的， 今天是听到了一个就是翻唱的版本 Fly Me to the Moon， 来自小野丽莎。 对，这首歌实在是被翻唱了太多遍了。 是的， 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王牌新发现，看看你今天又准备了什么话题给大家。 很奇特，关于一部电影，也关于一个巨星。 好，听听看他最近怎么样。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最近我的朋友圈被电影《一个明星的诞生》刷屏了，吸引我眼球的除了是 Bradley Cooper 第一次自导自演的作品，另外一个可能也是最大的噱头，就是歌坛巨星 Lady Gaga 的第一部大荧幕主演作品。以出位造型红遍世界的她，让我们误以为她是个浮夸的人，其实呢，她只是选择了一种另类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生活当中的她化淡妆、扎马尾、穿 T 恤和牛仔裤，而且很爱哭，看到婴儿出生会感动到哭，看到支持她的歌迷们也会热泪盈眶。一看海报就知道这一定是一部文艺片，光是几分钟的预告就刷了好多遍。电影的色调和 Gaga 的素雅出镜让我忍不住为你们截了两张图，回复 Gaga 就可以收到了 GAGA Gaga。 I don't sing my own songs. Why? I just don't feel comfortable. Why wouldn't you feel comfortable? Almost every single person has told me they like the way I sounded but that they didn't like the way I look. I think you're beautiful. 这是一部翻拍的电影，男星 Jack 邂逅了女餐厅的服务员 Ellie， 他发现 Ellie 身上有巨大的音乐创作潜力，两个人很快坠入了爱河。不算是粉丝的我听到 Gaga 在预告片当中首次开口，差点感动到哭，所以估计广大粉丝们已经奉献了不少纸巾了。当中出现的三首歌曲 Always, Something New, The Shadow， 不过呢，这几首歌曲过段时间才要发行，所以粉丝们锁住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了，有关于 Gaga 的内容结束了啊、刚才本来想这个让艾克问一个问题，很简单，就是刚才说到这个电影是什么，但是我想记住的朋友已经记住了，记不住的朋友估计压根也没有怎么仔细听。 当然回复关键词之后收到那张海报当中会有这个电影的名字。 对对对、而接下来我们要问的问题呢是跟月饼有关的。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嘛，中秋节刚过啊，15的月亮16圆，今天的问题依然跟月饼有关。想问一下，我们说到的今年销售排名月饼前三位的哈，排名在第二位的月饼是 榴莲吗？ 对，是或不是？ 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凭借你们的第七感告诉我们。 就是第二位啊，别听错了啊。 说不定那种风格，你决定跟什么风？太快了，所以快了。这次可行不通，好吗？听身上线索想说的话，别说你急着走。就此破茧，爱已不同。

真诚所以信赖。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欢迎回来，下班快乐，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哥。 招呼我们的白给一百块，电话打给谁？ 灰心让你更美， 反响来自于亚维。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朋友是不是可以不同凡响的抢走我们的现金红包啊。 好，今天的现金红包已经累积到了700块钱了。 哇，这么多。 我这荷包守的还不错吧。 不是，我怎么说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呢？觉得我回来是要把钱发出去吗？啊， 现在我跟你说，散财童子已经不是散财童子了。 Okay， 他已经破了他所有的语言和梗。 今天第一位登场的朋友是 Hello。 Hello， 你好。 怎 么称呼你啊？ 没听清楚， 怎么称呼你呀？ 哦， 啊，你叫我那个南国就好了。 哦，南国啊，以为这名字这么的有个性哈。 是来自海南的朋友吗？ 没听清楚啊，南国，好，好。 南国，嗯。 啊，南国啊，你好，南国啊。我感觉这么称呼，感觉你好，我是北国， 就称呼了一个地方，感觉是因为我们统称那个南国应该是海南。海南地区，你是来自海南的吗？ 你已经问三 遍了。南方 。 我是来自南国。 艾哥对这个海南人是 情有独钟。 对，连问两遍，一定要确认一下是不是什么曾经相识过啊？ 每次带回来那个土特产上面都是南国椰子。 OK， 好，我们今天的连线现在开始，答题环节就在此时。 嗯， 请你做好准备，看看是否挑战成功哦。五道题全部答对，700就是你的了。 第一题非常的简单啊，这是由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的老舍戏剧节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除了精彩的演出，老舍戏剧节设置了老舍点戏的主题展览，向大家展示老舍丰富多彩的创作生涯。请问《朝花夕拾》是老舍先生的作品吗？三、二、一，请回答。 是。 这位来自南国的朋友， 这个音效起的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有曾经的课本上好像学过《朝花夕拾》的节选。 对，嗯，你看这艾克的脑袋上写了一个字儿，早，哎，不是课桌上啊，课桌上写的， 是出自鲁迅先生的。 对，《朝花夕拾》啊，嗯，鲁迅先生的 啊，我还在想呢，是不是鲁迅啊？ 哎呀哈， 就在一念之间， 犹豫了片刻，答错了啊。哎， 和700块钱就 say goodbye 了，但是我们还会有9块9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谢谢你的参与，再见，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好了。连线我们今天第二位挑战朋友。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王牌福利，白给100块。第一位朋友挑战失败，接下来来接入我们第二个电话，来看看第二位朋友表现如何。 对，当然我们还看到有很多新朋友打来招呼，说如何参加节目呢？一定要注意锁定我们每天5:45左右抛出的一道预热题，回答正确预热题就有可能参与到这个环节的白给100块当中。 是的，今天的第二位朋友来听听看他是谁。Hello。 Hello, 怎么称呼你啊？ 我姓韩。 小韩是今年的6月份关注我们的，希望你今天能够成功挑战啊，700现金红包了， 哎， 好吗？ 哎，好。 在那之前，先来揭晓预热题吧。啊，就是在月饼界今年销售排在前三位哈，排名在第二位的是榴莲月饼吗？ 不是， 应该是什么？ 记不住了。 反正就不是榴莲是吧？ 回答是不是就行？怎么还有附加题呢？ 刚才我们节目里说了嘛，鲜肉啊是第二位，第三位是榴莲，第一位是五仁啊。 啊，对对对， 啊，对对对，好。 记住了，就是老白最喜欢的口味就是鲜肉。 对对对，好。那谢谢你参与，我们将会送你五仁月饼一盒。 好吧，那正问正答， 啊， 准备好了吗？ 来啊。 啊，准备好了。 加油，700块钱交给你。 现在。开始， 请问在电视剧《军师联盟》当中，演员张芷溪扮演的角色是百夫人吗？ 是吗？ 哎呦，没看过哎，蒙一个吧， 只能蒙了。 说 啊，是。 你看，我没看今天的娱乐新闻。好嘞，没事啊。 他扮演的角色是甄宓 啊，甄宓。答错就答错了，没关系啊。证明这我们的小韩是一个很专心工作的朋友啊，不怎么看娱乐新闻也是好事啊。好了，谢谢你的参与啊。那这样我们也有一个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哎，好嘞。 好的， 拜拜。 好，拜拜。 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又多出来一个机会。怎么办？ 所以等一下再接通一位朋友的电话了。 对，再打一个电话啊。好，难道我们的钱要攒到800了吗？I took the perfect avenue down the road to both of you. Did I go Dutch? This is too much. With all the money in the world.You could never buy this girl quite enough. It will be tough. If romancing me with neons is something you should do, make the letters bright and luminous and blue. And get me waking up, shaking up, tangled up. You could be waking up, making up, tangled up. You can't be faking it, making it for my love. We call it tragedy, don't get me tangled up. I can't separate your sins. To me, you're acting like you're twins. This is a mess. Is this a test? of you is left, you're quite the same. If love's the game, I want to see emotions color in the sky to the point. 我们临时又选了第三位的朋友，现在已经在线上了，我们让他出来打个招呼。Hello， Hello， Hi， Hello， 你们好， 小静， 欢迎你啊，小静啊， 叫我静静就可以。 好，静静哦，我差点说出来， 我想静静， 嗯、你想，我肯定说、啊， 这是我们朝思暮想的那一位静静吗？ 对，大家都想静静，静静你、这个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前面两位都是第一题就倒下了，希望你能够至少再答对一题。哎呀，这题相对于刚才两题来说呢， 很简单。 哎呀，很简单。对，俗话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请问在天文学上，今年的中秋节是十五的月亮比十六的月亮比十五圆吗？ 绕晕了。 哎， 是十五的圆。 那到底是还是不是呢？刚才那个问题。 是是，不， 我问你的是，今年的中秋节是十六的月亮比十五圆吗？ 不是，不是。 嗯，其实我差点， 你知道这就是一个逻辑混淆题。 对，你看啊，十五的月亮十六圆，那十六的月亮是比十五圆吗？ 那当然是啊，我刚才也反应了一会儿，就发现，哎， 不是问今年的吗？ 对呀，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啊。然后今年的中秋节，其实在天文学上面，也是十六的月亮比十五圆啊。 这就是一个 逻辑混淆题。我怎么看新闻是十五？好吧。 啊，是吗？ 对呀、啊，因为说是十五的中午的时候是最远的。 十五的中午的时候是最远的。 对，今年的新闻，对，是十点，好像是52分的时候，白天的时候是最远的。 来，我们现场 check 一下，快。 好，那我们现在 Google 一下，你等我一下啊。 不要挂电话。好，不要挂电话啊，千万不要啊，千万不要啊。 好的，好的。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你不懂得说我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中。 好了，我们确认过了，我们是对的。 是的，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你说的对，确实是上午十点多。 是最圆的时刻出现在25号的10点52分。 所以今天是十六，对不对？不是十五了，昨儿十五啊。 对，所以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还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但是你记住这个时间也很了不起，所以我们还是有小红包送给你，好吗？好，谢谢你，再见，拜拜。 好，拜 拜，静静，拜拜。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今天晚上还可以赏月，但是今天晚上好像云彩比较多一些。嗯， 那怎么办？拨开云雾见天明。 你去，好，你帮大家先拨开再说，好吗？ 强哥，你在哪里？替我拨开一下云雾。 OK， 好了，接下来的音乐题，我们来看看大家能不能拨开云雾啊！听清楚这一段歌曲的前奏，最快的时间发来这首歌的歌名。 好，记得关注白金 FM 杨真白史的白人杰地灵杰，然后把手机对话框打开。 准备好了吗？四个字的歌名啊。 二，一。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吧，我们就这么短的前奏的时间，但是我想喜欢这首歌的朋友绝对不会陌生。 就是这首歌曲，而且是旅行出行必备的一首单曲。 四个字的歌名赶紧发到白杰 FM， 不用加手机号码发过来就好了。 就是爱，莫非这就是思念？第一次无力面对，第一次妥协，第一次不想说再见。我望着你渐渐走远，泪已不知不觉地坠。我喜欢。 眼泪，第一次后悔，第一次没有人安慰，那不曾有过的感觉，莫非这就是爱，莫非这就是思念。 好了，这首歌来自于周慧带来的 我喜欢。 我觉得这个歌应该是一个什么洗发水的广告或者是什么食品之类的啊。 你知道就是这首歌曲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出自那个上海彩虹合唱室那位团，然后那个版本听起来就诶奇奇怪怪的 感觉身体， 就是闲来无事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听一下 啊。不是那个感觉身体那个， 是是那个 啊 他们是一个，对，也是他们唱的。 好，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公布今天的题目的正确答案了。其实虽然有一个很短的前奏，但是并不妨碍这首歌甚至超越了那部电影，变成了当时人最期待的一个出现啊。 嗯， 就是电影无所谓啊，然后等电影结束听这首歌。 对，所以这首音乐题是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 你猜对了吗？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当你仍然还在幻想，你的明天毁了我的理解，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 如果说电影有公路片，那音乐也有公路歌，平凡之路就是这样的类型的歌曲。当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路边的风景飞驰而过。 是的， 偶尔一瞥的时候呢，似乎又会有稻田当中的稻草人，远处的蓝天白云啊，这些想象似乎都和这首歌曲相得益彰。 我想每个朋友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脑海当中形成的画面感都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要恭喜一下今天第一位回答正确音乐题的朋友孟潇潇， 恭喜你。你知道我每次听这首歌听到这个部分你会想到什么？ 嗯， 加油站在哪儿？他一直在唱吧，向前走就这么走， 这算对。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黑暗，想挣扎

然后传唱起来，很轻快的，很亲切的，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感情在里面。 北京乐章由知名作曲家刘悦作曲， 请张一山和关晓彤来唱的话，就是比较励志的嘻哈的，要比较清新，最后就锁定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做整个这首歌的这个编曲。 再来关注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实力强劲，以多元的形式和精湛的技艺赢得了世界的一致瞩目和好评。10月11号到14号，舞团将以全新舞美制作带来传世大戏《睡美人》，助力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雍容华丽的布景，巴洛克式的浪漫情怀，邀您共享美轮美奂的芭蕾之夜。订票热线6655000 6655000。本月26号晚，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将在京演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办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北京轻骑兵爱乐合唱团精心准备了凤凰吟、我爱你中国、蓝色多瑙河、神圣的战争等中外经典合唱曲目。您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免费申请门票。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南二环陶然桥到玉亭桥西向东方向，南三环方庄桥到刘家窑桥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发。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音乐素描。 刚才我们已经设置了打卡的图片，一开始尽管设置有些问题，现在应该已经成功了啊！ 大家记得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今天的惊喜图片了。当然今天我和大家分享这段文字呢，是关于告别。 嗯，因为我们刚刚和中秋的假期告别嘛，啊， 是。但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是有关于少年派之间的一段纠葛故事，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看过这部电影了。它是李安导演的一部作品，其实原著小说也是同样精彩的。在影片的最后，少年派被冲上海滩获救之后，老虎 Richard Park 头也不回地走了，走进了丛林当中。作者当时是这样描述他的心情的。 对，那个 Richard Parker 应该念成那个 Richard Parker 应该这样 咖喱味。 行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把这段文字读给大家听。 嗯， 如果配上我们刚才打卡的文字，那张图片效果更佳，转发到朋友圈，适时的矫情一下。我像个孩子一样哭起来，不是因为我对自己历经磨难却生存下来而感到激动，虽然我的确感到激动，也不是因为我的兄弟姐妹就在我面前，虽然这也的确令我非常感动。我哭是因为理查德·帕克如此随便地离开了我。不能好好的告别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儿啊！我是一个相信形式、相信秩序和谐的人，只要可能，我们就应该赋予事物一个有意义的形式，事情应当恰当的结束，这在生活中很重要。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能放手，否则你的心里就会装满着应该说却不曾说的话，你的心就会因悔恨而沉重。我希望自己当时对他说，理查德·帕克，一切都过去了，我们活下来了，你能相信吗？我对你的感谢无法用语言表述，如果没有你我做不到这一点。我要正式的对你说，理查德·帕克，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的命。现在到你要去的地方去吧，你会永远和我在一起，在我心里再见了，理查德·帕克。

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将往事 留在。所以今天分享的这句话是： 人生也许就是不断的放下，然而呢，令人痛心的就是我都没能选择好好的和他们 say goodbye。 好了，今天的主播私房歌第一首我来推荐。秋天被很多人认为是离别的季节，但是秋天有很多的温暖的部分。这首歌同时包裹了两种情绪。 嗯， 一首老歌来自王子明，《住在秋天》。都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今天听这首歌也合适。 最适合相爱的人肩并肩，亮亮的长街，有一天越醉越，思念随着落叶，被风写上爱你的诗篇，旋转天地间，铺满我们相聚的每天。逐渐是你的笑，感动我一瞬到永远，爱上你在秋天，从此最爱秋天，阳光如此耀眼，连空气都缠绵，爱上你在秋天，从此住在秋天。 都很爱秋天，尤其是这个季节的这个城市啊，就像万晓利在他的歌里《牙齿与爱情》当中写的那样，我最爱的季节秋天已经来到，真的是很美啊！ 一年四季当中，可能对于北京而言最美的季节也就是秋天了，尤其是渐入佳境的深秋马上就要到来了， 是，所以好好的珍惜这个季节哦。如果喜欢这首歌，别忘了来打个分儿。现在还有这个环节， 有啊，当然。 所以一到十分，你对他的喜欢程度是几分呢？ 给老白打分了，他刚刚回归，是不是应该难为一下他？ 被风写上爱你的诗篇，旋转天地间，铺满我们相聚的每天，初见是你的笑颜。到永远，爱上你在秋天，从此最爱秋天，阳光如此耀眼，连空气都缠绵，爱上你在秋天，从此住在秋天。觉温暖无限。 我们说最高分是十分，结果有一位叫 Sky 的朋友是 一百分， 太爱这首歌给了一百分。 哎，我觉得说刚才我看到这个分数的时候，恍然之间我以为是你雇来的粉丝。 没有，他可能对这首歌有一些自己的情节所在啊。所以综合下来呢，今天我这首歌的得分应该是在八分啊。谢谢你们。哎呀，我觉得今天赢定了。 哎呀，有种不祥预感，希望你下一首歌分享的时候能够稍微手下留情一些。 绝对不可能，这是我昨天在昨天我们的中秋的节目想放没有放的一首歌 啊， 所以我觉得今天你应该是输定了。 怎么了？哪首歌啊？所以我输给了这位歌手还是输给了这份情节？ 其实都不重要，你其实是输给了这一天啊，或者是在十五之后的十六，月亮同时也很圆的一天而已、啊、 我现在巴不得拉着王菲来救救我。 也不一定好使。城里的月光，许美静。 可心上是某一个地方。 哦，跳碟了，您了。啊，没有。 一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自身的思念。 果然、 啊、 你看王菲隔空给我助力了，怎么办？ 什么情况啊？ 所以接下来就到我来分享了。 我跟你说，在听节目的朋友是特别喜欢看这种突然出现尴尬的，他们乐见其成， 就是所谓的 live 你知道吗？就是、 live、 呈现一种很真实的状态。就像我每次去听这个现场交响音乐会的时候，总是觉得哎，那个茬没合住。 但是其实你知道，这就是人生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哪有人那么完美呢？ 刚想唱城里的月光就跳碟了， 一二三， 城里的月光伴奏了，徐美静请出来， 把梦照亮。 好了，该我来推荐了。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大乔小乔的农夫渔夫，带大家去感受一下田园的归隐生活。恰巧他们在十月中下旬的时候也要来北京参加演出了，所以如果有喜欢他们的朋友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叔侄俩的归隐生活。因为他们俩是组合，是叔侄俩，就是把两个不同的这个年龄段融合在了同一个时空当中，我觉得还是有一种很微妙的化学元素的。 来听这首歌啊。 大乔小乔农夫渔夫送给你们。 对，刚才我那首歌什么情况？就不算了吗？ 对， 这多少分也不算了，是不是？ 我刚看到有很多发来死歌死歌，是为什么？ 死歌不是跳碟的声音，是那个漂移的声音啊。 望在乡间的麦田， 这首爱歌推荐的歌你没有给几分呢？ 我已经看到分数不低，哈哈哈 哈。别着急，还没有打完呢。 不厚道的笑了。 一到十分啊。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拥有一条渔船，我愿放下所有执着，做个渔夫住在海边。 这首歌得到的分数应该是九分。 就是听到大乔小乔的声音就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一个是童心未泯，还有一个就是涉世未深。不管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 FM97.4 娱乐最王牌私房歌这个环节的朋友，你们是处于人生当中哪个阶段，都希望能够开心就好。 有人给了你101分，跟我刚刚那个100分一样，都最高分被扣掉了。 他应该说多一分不骄傲。 还有给你9分的，很多给9分，包括像艾玛这样的朋友。 艾玛 不是艾玛，不好意思啊。不行，我要把我刚才那首歌找不回来，那怎么办呢？少一首歌， 分享另外一首歌曲。 好。 还是我来推荐，还是你来？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别逗我、啊。所以总结一下，其实这才是我今天本来要放的歌。所以我觉得人呢，有的时候不要想太好，你要想、哎呀，今天临时换成《城里的月光》，会不会分数要高一些呢？ 是的，就是很贴合今天的这个氛围。但是今天这首歌我觉得也很不错啊。 对，所以有的时候很适合矫情。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只是这人生。同样来自徐美静，听一段。 我常在世界的角落继续着每天的幻想，想 笑自己的现在和未来的理想。是否每个人都一样，就埋怨生活太平淡，寻找自己同时寻找生命的方向。其实这人生本来就苦短，凡事都不必太紧张，从来不觉得青春还长，可是怎么挥霍没人管。其实这人生像游戏一场，凡事都不必太紧张，如果有爱就谈，有梦就想，反正世界不会为了谁而停止转。 这歌头拿到了九分。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要跟着哼唱的话，会不会替我加分？ 哎，这是我推荐的歌，你跟着哼唱给谁加分？你想替这首歌减分吗？ 就给自己来蹭个热度。 好，那么有请艾柯带来嘎班只是这人生。 朋友说做人要乐观，再多失败又怎么样？ Skr Skr 真正面对时才知道其实不简单，快乐伤心都不伪装，不去管别人怎么想，更相信自己，更喜欢自己的模样。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其实这人生本来就苦短，凡事都不必太紧张，从来不觉得青春还长，可是怎么挥霍没人管。只是这人生像游戏一场，凡事都不必太紧张，如果有爱就谈，有梦就想，反正世界不会为了谁而停止转。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最后一首歌，艾柯来推荐，这决定了今天我们的胜负啊！ 嗯，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一到十分，最后一首歌曲和大家分享一种布鲁斯的感觉。 嗯 ，B.B. King 布鲁斯大师啊， 嗯， 所以最近在猛做他的功课。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他的《Caught a Touch of Your Love》。 对，这个被U2 乐队的主唱 Bono 说成是他只要一开口唱歌，会让自己觉得像六岁男孩的声音。 I'm feeling like I usually do. I think it might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you. Every time you're near me, my body gets hot. Don't need a doctor, I know what I've got. I caught a touch of your love.It came on overnight. I must have held you too tight. Last night, caught a touch of your love. Your affection has affected me. 时间差不多了，就伴着这首歌进入到这个夜晚。然后呢，当然有人说老白金输在真的没有月光， 可能真的现在雾气有点大，或者云层比较厚，大家丝毫看不出来月光的意思。 对，没关系，月亮就在我的心里。 哎呦，这土味情话。 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看不见月亮没关系，好好 看看白杰的脸。 你确定那是月亮吗？ 只要圆的就好 了。那我们真的是太有缘了，投缘。好，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祝福祖国，喜迎国庆，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9月26号晚